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啊！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咧，因为可以揾到咧我一个死党咧，就系潘超强咧。就上嚟咧，同大家分享啦一個佢非常之專長嘅題目。咁另外咧，咁我叫佢做阿潘 Sir 啦，有時啊。咁啊，潘 Sir 咧今日亦都扯到佢嘅一個死黨咧，就阿 Tony 咧啊，其實同佢一樣咧，都係嚇對一個題目非常之發燒嘅。咁如果大家係睇緊呢個節目咧，可能估到乜嘢啦？因為我哋背後啊嗰個圖片咧就係一架火車嚟嘅。咁、所以今日嘅題目呢即係我真係硬幣香啦，我就唔熟嘅、就係、是、講火車。咁原來呢個世界呢有一班人呢、就係叫火車發燒友嘅、真係佢哋對火車嘅認識呢就可能呢即係對佢、居住嘅隔離左右嘅街道仲清楚㗎，係咪？正如呢我知道譬如潘 Sir 呢，以前我喺黃隱讀中六中七預科嗰時先至認識佢嘅，佢就係黃隱天文學會嘅會長。咁樣呢就係、隔離左右啲同學都係咁講，佢話呢潘 Sir 呢，即係嗰時嘅潘呢就咁，潘就犀利啦，佢對月球表面呢嗰、那個地貌嘅認識呢肯定呢就熟過即係港九嗰啲街道嘅。啱唔啱啊？一定係啦，嗰陣時讀中六中七嗰陣時佢時間抌佢去咩九龍新界，佢一定蕩失路嘅。但係呢佢對嘩喺月球上面個地貌啊，咩海啊，咩環形山啊，咩山脈呢就歷歷如數家珍嘅，係咪？ 係咪首先呢就好高興呢今晚能夠上嚟同大家分享呢我另一個嗜好或者係嗜好啦。咁此一時彼一時喎、李偉才。 你第一個嗜好呢、即係我認識你嗰陣時嗰個天文學嘅嗜好呢，其實都你都已經抌低都唔知幾耐啦。 咁啊，唔可以抌低。 我仲話唔係抌低。 我哋叫束諸高閣，亦都即係好似睇書咁樣，睇完呢本咧就擺翻上書架，係嘛？ 我問咗佢一個好尷尬嘅問題㗎，頭先我食飯嘅時期。 唔使啦， 佢就係即係移居咗澳洲悉尼啦，已經係就嚟二十載啦。咁我問佢喺呢二十年入面睇過幾多次星？咁我所問嘅睇星，梗係唔係就咁走咗後院抬高頭咁睇啦，而係真係叫 set 起個鏡啊，望遠鏡嚟睇啊嘛。咁佢個答案咧，都係唔好啦，我唔提啦，係費事你尷尬。 我講埋下面嗰句啦，佢仲問我，咁你走到南半球，即係辛辛苦苦啊，千里迢迢去到南半球嘅澳洲，有冇睇過南半球嘅天象奇景，大小麥哲倫雲啊？嗱，講個麥哲倫咧，大家都知道咧，呢條友咧，唔係即係呢一位航海家咧，就即係幾百年前 咧。你知唔知我哋迷迷一般其實係好粗口嘅？是我呢個節目是最不粗口的，所以你不用介意的，呢條友是不用介意的。 粗還粗，俗還俗，我講埋先，好快講埋。麥哲倫就發現了呢、這個即係麥哲倫就發現了一條環繞地球的海上的航道，咁因為呢有部分呢就經過南半球，當時南半球的天空尤其是晚上的呢個星辰呢對呢個喺北半球居住的歐洲人呢好陌生嘅，見都未見過。咁佢就見到頭殼頂咧有兩塊白色嘅嘢，晚晚都喺嗰個位嘅。咁梗係唔係雲啦？雲會跟住風吹走咗嘛？如果大嚿啊會落雨。咁所以咧，佢咧就話呢啲一定係天體嚟嘅，即係好似啲日月星辰咁樣喺天上嘅星辰嚟嘅。當然佢唔知嗰啲係乜，即係乜嘢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就將個位置記錄咗，寫曬啲 notes 咁樣。咁然後後人咧。就為咗係呢個即係為咗係紀念啊！麥哲倫走咗份 水，火車嘅咩？ 係嘛？啊，唔好意思各位，嗱今晚咧我哋講火車，冇錯，的確好似李偉才講咧，呢、這個世界係有火車發燒友嘅，所以如果大家而家聽到呢度咧，將個手擺落額頭嗰度按下。有冇覺得微溫呢？若果有嘅話呢，你就要扭開，即係扭大個聲量聽真下我哋今晚嘅內容啦。 唔係，我仲以為話你感受下嗰啲火車軌我以為你都咁幽默喎咁樣。 嗱、咁但係呢就李偉才自認幣香啊，佢係唔識啊。咁如果得我潘超強一個人喺度齋噏呢，咁就太寡，所以呢我呢就好即係好老友啊。我呢就搵嚟 Tony。 大家好，大家好。 Tony 咧就其實咧佢有個鹹頭嘅，佢咧就係香港鐵路會嘅資深顧問。 哇，犀利！ 咁當然做得顧問，以前做過會長啦，係嘛？Tony， 你話啦， 以往嘅事咯。 係啊，再講過往啲，你之前個會長係邊個？ 對上一個會長一個泰國人嚟嘅。 咁泰國人之前嗰個？ 泰國人之前咪你咯。 啊，潘嚟咯， 系嘛嗱？咁啊，唐冷瓜 讲呢样嘢啫，潘少。 唐冷瓜瓜，唔系，我哋首先要确立呢个即系发表言论啊嘅权威性啊嘛，系嘛？嗱，咁所以咧，即系唐冷瓜瓜冷腾咧，咁我就识咗 Tony 好多年，识佢咧就因为大家咧啊臭味相投啦，你可以话，亦都可以话志趣相投，大家同一鼻孔吹嚟，大家都好嗰样嘢啦。 系啊， 咁啊，點解你好呢？ 最我本身我自己中意火車就係因為細個冇聽過真係去拜山，咁啊好多得意嘅。到底當其時坐火車去拜山，咁個火車頭咩樣嘅咧？ 而家仲有冇人去拜山？ 而家有嘅啊， 拜咩山？ 個問題係坐火車， 坐火車嘅就冇乜啦，係 啦， 啊多數要坐車嘅啫， 都有坐火車， 甚至乎一上網都搞得掂， 係。 啊，好啦，咁我嗰陣時細路仔嗰陣去和合石咧，咁你坐火車咧會係 即係粉嶺華明村埋邊， 係啦， 哦，係啊， 條線條路軌都拆咗噶啦，嗰橛都，但係咁我就好奇啊，咁到底個火車頭聽到聲，但係我唔知嗰個咩樣啊嘛，咁啊爸爸拖住我手嘅，一下揈甩隻手，走出月台邊望，喂，嗰嚿綠色嘢係有燈有成，哇，係嗰個咯噃，咁好啦。跟住突然個頭好痛，點解個老頭鑿咗我嘢？裂開咁滯啊，揼到我，跟住拉翻去埋邊，跟住喊到七彩。但自此之後，我好迷呢樣嘢，唔知點解啊？哦，因為眼燈照個路軌度，個路軌反光嗰兩笪光咧，好吸引，同埋嗰種聲音，低頻個柴油 engine， 勁國 啊！嗰啲嗰個副引擎啊， 你勁白噶啦！呢個咧 係柴油引擎， 笑咗就梗係咁講噶啦。 佢唔係，佢係發，但係佢係發即係唔知幾多前朝嗰啲燒，係嘛？柴油車頭咧，嗱香港嗰啲咧，尤其仲有已經係咩噶咯？嗱，嗰個係另一個故事，一陣間咧慢慢講。嗰個柴油機嚟講，仲有咧就係識分嘅咧，就係呢個二沖程嘅柴油，係 冇錯啦。冇錯啊， 數沖程啊， 嚇、啊！即係唔啱。 呢個係機械性，呢、這個機械性技術問題啊。 嗱、啊，咁、啊、但係中意火車咧，如果你問我阿潘咧， 尤其你係點解會發燒火車先 咧？已婚人士咧，你今晚聽咗真係 就會離婚， 真係要請我飲茶，因為點解咧？我一間會留低呢個手機嘅。點解呢？已婚人士或者拍緊拖，你大可以同你嘅呢、這個 千祈唔好話俾佢聽你發燒火車啊！ 你可以話中意火車嘅男人，就好似或者係女人中意啊，即係嗰個男人唔中意都係中意火車嘅人咧，就好似火車一樣，永遠係循規蹈矩啊，唔會有越軌行為。 咁都講得出？ 如果越軌啫，出軌啦，出軌嘅話就是、車毀人亡㗎啦。啊，點似得好似當年啦、啊、今年啱啱就香港回歸二十年啦、啊，好、多人二十年前咧都會聽到，甚至自己都會講嘅就係話、究竟香港立法會會唔會有，能唔能夠有直通車？所以今晚冇錯，所以今晚講火車咧，其實咧應景應節嘅。 好啦，咁不如咧，其實講下火車嘅歷史仲好啦，係嘛？我好想知道下究竟幾時有火車呢樣嘢嘅咧？ 1911年咯，正式通車九江鐵路。 哦，九江鐵路。 係。 哦，我係想講即係世界上啫，係嘛？哦，咁兩回事。頭先就講直通車啦，係嘛？咁就 啱。 香港就1911年，即係辛亥革命嗰年。咁但係如果世界嚟講，就19世紀啦，係嘛？ 係啊。 定係18世紀啊？ 19，英國咧，第一條鐵路咧就出現喺英國。 係。 就係叫做 Stockton to Darlington。不過咧，究竟係英國邊個郡啊嗰啲咧？就恕怪小弟閉鄉啦，即係冇認真即係周遊英國。 但係係咪好短下㗎？ 好短， 好短喎， 十公里、八里嘅，當然計 英里 啦， 十英里到嘅 啫。咁啊，時速大概係幾多度咧？ 比人比步行啲行路快啲啦， 快少 咁一定啦嘛，慢過行路喺度做乜啊？ 但係咧，咁唔係，因為咧。行路咧會攰啊嘛，但係嗰樣嘢嗰鐵馬咧就唔會攰啊嘛，同埋一匹鐵馬可以拖好多卡，上面可以載好多人啊嘛。 好啦，咁啊問下，咁嗰陣時最原始嘅火車嘅動力係點嚟咧？ 第一代嘅睇書啊，見到係攞兩隻馬去拉一個車卡。咁、個轆咧就係、是、一個鐵轆，就喺兩條鋼片上面行。 哇！咁呢個 就唔係路軌喎，當其實 係 鋼片嚟嘅啫喎 ，L 型嘅鋼片，鋼片。 咁呢個即係只係話係。即係火車嘅前身啫。 其實講火車的歷史呢很快咁講啦，因為幾分鐘之內講完呢，就係、是、首先呢我哋就要講到呢英國點解喺英國出現呢，因為英國曾經受羅馬帝國所統治、羅馬帝國喺版圖裏面呢就係、是建設咧好多道路，咁因為咧多年來咧啲戰車奔馳咧就喺路面留低咗兩條坑，咁咧就好多人咧即係英國啲人咧，尤其是開煤礦嘅時候咧，就呢個因利成變，一個唔該咧就用咗呢兩條坑，就喺上面咧鋪啲木條，咁然後啦，冇錯啦，就然後咧就將嗰啲車咧就當然啲車有轆啦，那個轆咧就晾喺個木條嗰度。一唔係揾人推，一唔係好似阿 Tony 講咧，就揾 馬拉， 係咪即係牛啊，或者成個驢仔啊咁樣拉。咁咧，漸漸咧，呢、這個軌道交通啊，即係有路軌，然後碌就喺個路軌度滾動咧，就係咁發展出嚟，就變成咗後來我哋所知嘅火車。咁當然你成日靠馬咧，係咪又要喂佢食草咁成啊？咁於是當雅特發明咗蒸汽機之後咧，後來就有人將蒸汽機咧安裝咗落呢個。一個火車叫火車頭嘅嘢嗰度，於是 擺喺個車卡上邊啦，裝副蒸汽機啊嘛。 咁所以咧就變咗最先嘅，即係第一代嘅始祖嘅 機動嘅火車啦， 蒸汽火車頭啦。咁有火車頭咁啊， 蒸汽機嘅 係啦，就有車卡啦 咁就係燒就係燒煤嘅， 係啦。 咁煤咧就去煲滾啲水， 唔通燒豬油 係嘛？咁啲水就變咗蒸汽， 係啦。 蒸汽就推動嗰個機器， 個推動氣缸。 係啊，呢個咧就係頭先你話仲有啲。情層就係咁樣嚟㗎啦，就係因為咧嗰個蒸汽推動咗嗰個活塞先話，個活塞咧就通過啲叫連杆一碌碌鐵推動個車輪，咁然後咧嗰啲蒸汽咧推咗之後咧就喺個排氣孔嗰度或者個排氣閥嗰度排出嚟，咁於是啊，咁於是 好啦，咁我哋略為跳一跳，頭先講話 Tony 話我哋係1911年香港有火車，嗰啲火車係唔係蒸汽火車嚟㗎？ 係蒸汽咋，行蒸汽㗎，講當其時。 哦，嗰陣時真係行蒸汽嘅， 蒸汽火車頭嚟㗎。 九廣鐵路英段通車嘅時候係行蒸汽㗎，嗰陣時仲係即係相當舊嘅蒸汽啫。 比較舊啲㗎啦，嗰啲火車頭可以話係1898幾年或1889幾年生產嘅車頭。 咁但係其實譬如嗰陣時，即係你英國應該最先進啦，因為佢最先有火車啦，我假設啦。咁嗰陣時係咪英國已經唔行蒸汽火車，亦或係都係行緊蒸汽火車？ 行緊，仍然仲行緊蒸汽，仲行緊蒸汽火車嘅。 咁但係即係我頭先食飯都聽你哋講啦，就係、是、跟住就柴油火車啊嘛。咁柴油火車係幾時興起㗎？ 柴油火車要去到三幾年之後，慢慢出現柴油引擎，你先至會有啲嘢存在㗎。你好早年代柴油機都未出現嘅時候，何來會有呢？發明柴油機嗰個人個名就叫 Diesel。 Diesel 就係個人名嚟嘅， 就係佢啦。 魯道夫·迪塞爾， 佢唔發明柴油機，咁大家都唔會見有柴油火車頭。 其實咧，火車頭佢用咩動力固然緊要咧，但係頭先我講咧就係第一條鐵路咧，其實係木條嚟噶嘛。而呢個木條係因利成變，借勢咧就用咗羅馬帝國戰車遺留落嚟嘅，即係嗰個日子有功遺留落嚟嘅兩條坑道啊嘛。咁呢兩條坑道之間嘅距離咧，其實就決定咗火車兩條路軌之間有幾闊。嗱，火車嘅路軌正如馬路一樣，有兩條路軌之間有闊有窄噶噃。但係咧，因為最先嘅火車係出現喺英國，而英國係沿用呢一個兩條坑嘅距離4英尺8英寸半，所以呢個就成為咗世界嘅標準軌距，即係兩條鐵軌之間距離有冇直通車。其實好大因素就係睇下究竟你嗰條鐵軌係4英尺8英寸半，我嗰條係咪都係4英尺8英寸半呢？就以香港嘅鐵路，即係港鐵系統裏面啊，已經有兩種制式。不過而家咧，後來就用咗萬國制，即係所謂公尺啊、米啊。 好啦，咁樣咧就有時間關係啦，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啊。呢、這個好有趣嘅嚇，即係原來可以有唔同嘅尺寸嘅。我哋翻嚟再繼續。